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85面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这个四句是一小段，佛就果报啊，再次的劝导我们，净言疏为这个四句经文，乃从少起恶，少是果报。果报太苦了，在三途啊，在三途他不甘心，他不情愿，报复的念头非常强啊，所以是冤冤相报啊，没完没了啊，他又造业了，更相杀伤。据望西大师的说法，是指烧身杀身恶业。下面念老就解释，我人在欲火中啊，这叫地狱里面，他不觉悟，痛极生嗔啊，不但没有后悔，没有忏悔啊，他还生怨恨，怨恨到极处，地狱里头也有打斗，互相杀伤啊，是在烧中啊重复造恶，结冤成仇，所以叫冤家，共其冤家。这一桩事情，最近北方有三位同学来看我。见了面了，但是我不认识，没有说话。他留了一封信给我，还留了两片光碟。光碟我看了，跟这四句完全相应。啊，光碟的内容是附体。附体的这个灵鬼是谁呢？中日战争的时候，两方面的将军啊，他还有一份文字档给我，我还没看。啊，我没有看到今天的经文。看得清，应该把文字档要看一看。啊，不知道将军叫什么名字。啊，一边是日本的，一边是中国的。打仗死了，死得很惨了。他告诉我们，现在两方面还在打了。啊，现在呢，在地狱啊， 在地狱里面还打仗，你说多可怜啊！这个事情我在前面曾经跟大家提过，可能我相信这个事情不是假的。我们年岁小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就是77啊，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我11岁啊，所以也74了啊，11岁到19岁，这个8年抗战啊，8年我们居无定所，到处逃啊，到处逃，天天是逃难的，苦不堪言的啊，所以常常做梦还是打仗，还是逃难。阿赖耶里头夜视种子多强，我学佛了，出来讲经了，大概前10年还会做这个梦，有的时候梦里还梦到这个事情啊。最近这20-30年呢，没有了啊，这个梦才没有了啊。你看看，战争结束20年之内，我们还会做这梦？那些人在战场上死了，打仗死了，死了他自己不知道死，他那个鬼魂才在打仗，没完没了啊！什么时候觉悟啊？这两个将军算是不错，觉悟了啊，找到佛门这些修行人求超度啊，啊，说出他们现在的状况啊，在地狱很苦了，还生嗔恚心啊，还在做杀害的工作，互相杀伤啊！是在烧中，这个烧中就是地狱中，在地狱里的还造恶业，借怨成仇，这个事情呢，真的是没完没了啊！啊，所以经常讲冤家了，供起冤家了。我们看下面，互相报偿，甲杀乙方，乙方呢又杀甲方，故云更相杀伤。恶业当中，没有比这更重。地狱里面的果报没有比这个更凄惨的，所以这两个将军终于觉悟了，希望和平，希望人间永远没有战争啊，求皈依，求超度，都想到极乐世界去啊。将军很仁慈啊，先让他的下属往生，先让士兵往生，他们最后往生菩萨心肠啊，他不是先求自己得度啊，他自己明白了，他把这些道理去讲给他的下属，让他们来听经，让他们来接受超度啊！我看到是这么一个观点。中日双方啊， 这个罪业造得很重很重。下面说从未知处，未是小很小的冲突，微不足道的冲突，愈演愈烈啊，演变成大的战争。啊，大战争当中，无故受害的众生有多少？这个责任，发起战争的人，他要负责。我们曾经看过唐太宗附体的这个观点啊，这在历史上评价很好的一个帝王也堕地狱啊。为什么？战争打仗杀人太多，啊，他做帝王爱人民，政治算是不错，贞观之治，只不过在地狱里面呢，罪受的少一点而已，还是要受果报啊。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啊，帝王造地狱业也要受果报啊，帝王造地狱业不受果报，哪有这个道理啊？大规模杀伤的这个业报啊，确实只有那些人才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啊！一般人杀人有限的啊，这个大规模的几十万、几百万，这人伤亡，这都是你一个念头所造成的啊！如果这个念头没有果报，那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啊！我们最近看到这些状况，真有不是假的故曰从小微起成大困局，聚省列多增，有这么多意思，行恶不止啊，罪上加罪，苦上加苦啊，那就成大困了，创众祸身啊，所以经上说成大困局，又未已作酒后大聚。康生开的一本啊，经营书业，深受劳苦，苦增不息，名九大聚煞道淫妄。他不会单单只有一种，它有连带的，这一连串上去啊，就是极重的地狱罪业。啊，你看他求超度，这个日本军官说，他说还有很多妇女 被他们杀掉的。啊，这些妇女被杀之前，他们都奸淫，然后把人杀掉，这罪多重。啊，现在代替他们来求超度，这他们太可怜了。当时杀人的时候不知道啊，啊，躲在地狱就后悔啊，后悔莫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皆有贪著财色，不肯施惠也，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逼，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啊，自然就聚啊，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啊。啊，这一段经文崇明三毒是我也。反复戒慧，戒是高戒，慧是教慧。啊，但是世人怎么，他偏偏爱这三样东西。贪嗔痴啊。啊，几个人没有贪心？几个人没有脾气？啊，贪嗔的根是愚痴。如果他有智慧，他就肯放下了，不造这个业，不受这些果报。啊，正因为愚痴。啊，愚痴是迷呀。迷失了自信，所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违背了心德。啊，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什么？五常是本善。五伦是本善，四维八德是本善。啊，在佛陀教育里面，三规五戒十善是本善，六合六度是本善，普贤十愿、弥陀四十八愿是本善。佛法里面所说的，比我们传统教学讲的更深、更广、更透彻。啊，但是这些东西，无论是佛法是世法，现在人不学了，现在人不相信了。啊，相信什么呢？相信杀盗淫妄。相信贪嗔痴慢疑，相信这个，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有来世，不相信有报应，所以现在的人为欲所为，他没有顾忌啊。啊，没有顾忌，是不是没有报应？报应就在现前。啊，最近这几年，大概就这两三年， 这个地球上发生着许许多多反常的现象啊，一般人称为自然灾害啊，太多太多了，几乎每一天都有好多好多起啊。上个月有170多起，这个月我估计很有可能超过200起，而且灾难都非常严重啊！我们学佛人看到这个事情，怎么个看法？上天提出了警告，啊，大灾难之前的预告，希望你赶快回头啊！一口气没断呢，回头都来得及。啊，一口气断了，回头来不及了。啊，真正忏悔，断恶修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这前面说过，起心动念是伦理道德，是无戒是善，这个心念是端正的。啊，学佛的同学千万不要疏忽弟子规感应篇，认为这是小东西，这个不足以为道的，你就错了，那你就把你自己害惨了。你这一生无论怎么用功怎么精进，因为你没有根，就好像我们培养一个植物，这植物没有根，你天天给它加肥料，天天给它浇水，还是长不出来，不会开花，不会结果，不是它没有根。啊，你勤苦一辈子，到后来得不到结果，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里。啊，我们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为什么古时候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修行，都有成就，而且成就卓著。啊，一般五年就有非常可观的成绩，现在人没有啊，学30年，学40年，还是愚痴蒙昧。啊，经听了不少啊，也学了不少啊，甚至于自己也上台讲，讲得天花乱坠，也写书著作等身啊，但是烦恼习气没断呐、啊。听他的言论呢，还是怨天尤人，佛菩萨对不起他，老天对不起他，自以为是，自以为很精进啊，烦恼习气与时增长 它没有减退的增长啊。啊，欲望没放下。这是我们要深深去反省、去检点的。啊，我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错在我们学习的观念错了，路走错了，没走上正道。研究经教的走上了学术，高佛学啊，就是说有研究有解没有行古大德所谓的有解无行是假的，不是真的。佛菩萨教导我们，祖师大德教我们，戒行要相应的，你才真正能切入，你学的东西真正明白了啊，解悟。我们听得多，读得多，是解悟。觉悟是别人悟的境界，提出来跟我们分享，我们明白了，生欢喜心啊。可是毕竟是别人的，不是我的，我不得受用啊。如果我能把所知道的都落实，变成我的生活，变成我的工作，变成我处事待人接物的原则，哎，久久豁然开悟了啊！那个悟是什么呢？悟是就是你解的东西真明白了。现在听的不是真明白啊，是一知半解啊。啊，真明白的是，是你又去入境界了。啊，到入境界那个时候，生大欢喜心啊。啊，所谓豁然开悟，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你自己契入如来境界。啊，这个时候是真明白了，是自己亲证的境界啊，亲证的境界跟自己所熟悉的境界、啊、完全相应了，这欢喜啊。过去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经验的很熟啊，念个几十遍几百遍的时候，那极乐世界你讲起来如数家珍了、啊、你没去过。那到哪天真到极乐世界了，那叫亲证。啊，你没到极乐世界都听说，道听途说。两个味道啊，不一样啊。所以信解后头要有信，要有真啊。那我们这一代学佛呢，止于信解、真相信、真理解，后头没有信啊。信没有，真当然就没有，真是入境界， 是真明白了。我们没有把学的东西做到，应该要把它做到。为什么呢？全是自己心的。祖师大德跟我们分享的是他的修德。佛菩萨为我们开示的是心的，他进行的，他的言语，他的视线，是从心德自然的流露，当然不一样。那我们今天不如别人地方，别人心运，他生在中国，这个中国是佛经上讲的中国，中道之国，佛法盛行这个地区就叫中国。这个意思要知道。不是地球上的中国，佛经上的中国，它是泛指这个地区佛法非常兴旺。修行的人很多，这叫中国。那中国反面就是边地。边地就是没有佛教的地方。佛教很衰的地方叫边地。那佛法还特别指大乘。小乘都不行。在大乘心目当中，小乘都是边地。他没有入中道。偏在一边的。小乘偏真的。凡夫偏俗。菩萨是真素，是一不是二。这叫中道。所以学了它真有受用。真的发喜。法喜里头充满了智慧福德，法喜里头没有智慧没有福德，那法喜是假的，时间短暂，不能持久，法喜里头有智慧，有福德，我们皈依佛。二足尊足就是满足，二就是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德，这两样都圆满了。我们学佛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求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所以佛对这桩事情慈悲到基础，不厌凡夫来教诲我们，说借由贪著财色，多求无厌足为贪呢？贪心牢固越著，贪著财色。宝积经云：邪念生贪著，贪著生烦恼。 烦恼的根是邪念，邪念是错误的观念，把事实真相看错了，想错了。好在现代西方已经有一些科学家，我觉得他们已经醒过来了。有许多都在探索意念这个问题。过去对这个问题他不理会，专门在物质上去研究，就叫物理学家。我们相信也是的，物理学家研究到现在似乎感觉到物理不能解决问题，发现意识的能量非常之大，发现物质是意念形成的，所以意念能改变物质，这个新发现的。那这个发现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在大乘经上就讲得很详细了，很透彻了。可是今天被一般人看作是宗教，认为是迷信，就不接触它。现在科学研究的结论居然跟佛经上讲的相同，所以大乘佛法的身价提升了。这是一桩好事情，摆在我们现前这些现象一定要有能力解决，这是佛法讲的离苦得乐。佛用什么方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个要记住，要细心去体会。佛用教学，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没有一天把教学疏忽，似乎好像分秒必争，不愿意时间空过，经常从来没有说哪一天释迦牟尼佛放假，这一天不上课了，没有找不到佛在这一部经上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讲经教学，没有休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用的是肉身，肉身在一切身里面是最不好的身，它需要饮食，它需要睡眠。饮食跟睡眠通通都有副作用，这个副作用最明显的就是你慢慢会变衰老了，会有病死这些祸患， 你无法避免。啊，西方极乐的身，人身，它不是肉身，它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不是我们现在泥土。那法性身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永远不衰不变不老，没有生死，这身好啊。阿弥陀佛是这个身，所有往生的人全是同样的身，跟阿弥陀佛一样身，所以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那换句话说，听经教学，你生到极乐世界那一天，一直到你成佛，你天天都在学。我们这边学了要休息，他学了不休息。不但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修学没有休息，啊，极乐世界是一片光明，没有昼夜。啊，这个实际上状况我们了解，为什么那个地方成就容易？啊，一生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学习环境好啊。啊，老师是阿弥陀佛。弥陀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这就是好老师里面的第一好老师。啊，我们能跟这个老师学习。这是多幸运，多难得，这个机会我们已经遇到了，我们如果把它放弃掉了，那我问问你，你罪过大不大？一切菩萨想求，求不到，你碰到了，那不肯学，疏忽了，这是罪过。啊，往生极乐世界并不困难，他所讲的条件我们通通可以做到，那为什么不肯做？贤首过世，清凉大师都是明心见性的人，我们读过贤首过世的《望境还原观》，这个里面给我们提出四个重要的条件，四个啊，是我们修行正果决定不能缺少的。第一个是随缘妙用，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个功德就是妙用啊。现在一般社会的人随缘，随缘他造业呀，随缘他在造地狱业，那就不妙了。他将来受的是什么？三恶道啊！啊，所以佛菩萨教给我们，随缘要妙用，妙用不造业。随缘不造业，不但不造恶业，连善业都不造。为什么？善业生三善道，跟极乐世界不相应。 这就不妙了。啊，造要造，善恶两边都不沾，也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这个什么？这叫静业。静业的果报，六道里都没有。果报在哪里？果报在极乐世界。你的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我做一切善事，断恶修善。为什么？通通为了到极乐世界。那我做的这好事，断恶修善的这种功德，回向到极乐世界，提升自己的品位，这叫敬业。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今天断恶，我今天修善，是为阿弥陀佛。遵守阿弥陀佛的教诲，啊，这是修行的。修什么？修自己的清净心，修自己的平等心。啊，如果不跟人接触，不跟外界接触，你的清净平等到哪里修？啊，跟一切有情众生修，那是最高明的。那我说环境复杂了，你在这个里头真的把好恶的心修掉了，你平等心待人。啊，不是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那不行啊。那这个东西是烦恼习气啊。啊，要把它断掉，断掉你就要常常接触。接触里慢慢磨练，真的没有这个念头了。啊，好恶的念头没有了。真的以平等心待人接物，这像阿弥陀佛。啊，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真修真干。那就是第二句，威仪有责。我起心动念有规矩，我言语作为有规矩。这规矩是什么？在佛法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提出五个科目：敬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十大愿望。我提出这五科目，这个五科目就是我们的规矩。我们这一生做人，起心动念不离开这五个范围。啊，都能跟这五个相应。我今天一天真学佛了。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没有离开释迦牟尼佛，啊，佛教给我的我都做到了。这叫学佛。如果把这个东西丢掉了，那叫佛学，不是学佛。啊，那叫佛学。佛学是把佛的教诲当作世间一种学术的研究，与我自己思想生活因果报应不相干。这叫佛学。啊，真学佛的人，他的态度非常明朗。第三句就是学佛人的心态。 表里一如啊，外表如何？如顺和睦，如顺就是他能恒顺众生，啊，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和睦跟和谐不一样，和睦的意思是睦里头有亲情，啊，这亲和，这和睦是亲和，和谐还是有距离，和睦没有距离，啊，和睦什么兄弟姐妹，啊，父子兄弟姐妹和睦，啊，和谐是外人，外面邻里相当，它有差距的，啊，对于一切人，就像自己兄弟姐妹。至知，这就是真心啊，这是本质啊，本质是知心啊，知心是道场啊，知心就是真诚心，那没有一丝毫虚伪，这是什么？这是佛菩萨。我们要不是用这种心待人，我们没有学佛，人家骗我，我以真诚心对他。那你说为什么呢？我学佛，他不学佛了，他搞六道轮回呀。那他欺骗我那个心是轮回心啊，他造轮回业。那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了，轮回心去不了极乐世界，我必须把轮回心放下，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一样。众生是以虚妄的心对佛，佛是用真心对众生。我们学习啊，总得搞清楚、搞明白啊！灾难这么多，大家都害怕，学佛的人没灾难啊，但是搞佛学的人有灾难，学佛的人没灾难。啊，没听说释迦牟尼佛遇到灾难，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灾难，是学佛的人没灾难。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啊，你什么时候能参透呢？你真学佛你就参透了，不是搞假的，搞真的，你就豁然明白了这话的意思。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要跟着佛的教训走就对了，要跟世俗走你就错了，世俗是搞六道轮回啊，佛菩萨在六道轮回，但不搞六道轮回啊。所以六道里头没有六道的因，当然他也没有六道的果啊。那灾难来了，一个大灾难来了啊，学佛的人也死了，不学佛的人也死了，学佛的人也死了，都死了，都死了不一样。实在说呢，死是身体死了，那人有没有死？没死啊。他换了一个空间维次啊。那不学人、不学佛的人到哪里去了？他到三恶道去了。学佛的人呢，那修净土的人都到极乐世界去了， 不修净土的人一般都到天道，灾难来了他们到天道去了，福报比现在更大，比现在更快乐啊，这是事实真相。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是才知道佛法不可思议，佛法太殊胜了，太好了啊！不学佛的人在今天这个世界心里彷徨啊，没有依靠啊啊，所以他生活在忧虑疑惑不安啊，恐惧之中，这一般人都是生活在这个状态之下啊，所以许许多多人有忧郁症啊，原因在此地。那么如果像宗教经典的教育啊，每一个宗教都有真正学习的人在讲解经典啊，大家都能够一起在学习，心就定了。啊，心定了，心正常了，就叫端正心念。心念一端正，自自然然断恶修善，改邪归正了。不要劝了，自然就是的了。这个因好啊，这个因的果报是地球上灾难化解了。纵然不能全部化解，也大幅度的减轻了。啊，九级的地震变成三级了，就减轻了。啊，这一桩事情，现代科学家肯定了。啊，他们出版的东西很多，许许多多的报告。啊，证明佛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科学予以肯定啊，所以我们的心好，念头好，言语好，态度好啊，行为好，这个人世间人称为好人，在佛教里称为佛子啊，啊，这是你将来修行成菩萨成佛的条件，这些条件你现在就具足了啊，你好好的修，好好的养根性力的，十年就会有成就，根性差一点的二十年三十年肯定有成就啊，为什么不干呢啊，这些毛病这些忌讳统统要失掉啊，那就是最严重的财色要放下了，最麻烦的事情啊，财指钱财货物啊，色指色情，指男女间的情欲啊，这个要放下，这不是好事情啊， 后面跟着后面的就是无间地狱，加强俗欲，或贪财，或贪皮肉啊。又云：见有贪着，下面处三毒之过。贪着荣华，贪现在乐造物。啊，现在能够得富贵，前生所修的善因啊，这一生语言成熟，果报现前了。果报现前不是坏事啊，如果你没有智慧也，那就变成坏事了。有智慧是好事，没有智慧就坏事。有智慧与信相近，善的；没有智慧呢，与恶相近，那就变成恶因了。啊，有智慧，他所有的一切会给一切众生共享。啊，菩萨一定是先让众生得福，没有把自己摆在第一，把别人摆在第一，啊，自己在最后。我们从小看到过，抗战时期，啊，抗战的后期，我们是流亡学生。被国家收养啊，那个时候国家办了很多中学啊，是属于教育部管的，国家直接管的。这学生的来源呢，都是战争当中啊，家庭失散了。这个小孩无依无靠啊，国家把这些学生收集起来办学校啊，完全是这个费用啊，衣食住行都是国家负担啊，完全是公费啊，叫国立中学。抗战胜利之后就废除了，就没有了。啊，当时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啊，晚年在台湾。那个时候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同学兄弟姐妹，老师就等于是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父母该干的事情老师都要负担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师生同学感情比自己家里面的父母兄弟感情还深啊，患难之交啊，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啊。啊，我们的校长是菩萨啊，学校常常接受啊救济啊，这些衣服啊用的物品啊送到学校来，老师自己校长自己有小孩，好像他有四五个小孩 啊，他第三个儿子跟我同伴。啊，这些救济品来的时候，首先分给学生。啊，分完了还有剩的，他自己家的小孩才分到。所以说，也是同学，也是我们一起念书的。啊，他放在最后。啊，同学摆在第一。大公无私啊，我们对校长尊重。啊，校长爱学生超过他的子女，所以他的子女常常在我们同学面前抱怨，哎，他说我们命不好啊，做了他的儿子，做他的学生都好啊，把学生摆在第一位。啊，我们只是永远感恩老师啊，永远不会忘记那一段苦难的生活啊，所以同学跟同学当中说，就是亲兄弟亲姐妹啊，这抗战造成的啊，我们曾经时间不长，两年的时间生活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学了很多东西，做人做事的道理。啊，这老师带头做出榜样。啊，人只要心是公平的。啊，真正常常想到别人，自己还能过去，过得去。就应该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啊，如果没有受过这种教育，没有看到这些事实真相，就我们那时候老师做出榜样给我们。啊，学生晚上睡觉睡得很舒服啊，老师不舒服啊，夜晚至少要到寝室去看两次。啊，学生有时睡不好觉的时候，被子掉地下去了，老师半夜要去给他盖被子。啊，特别是年岁小的学生。啊，念着初中一二年级，年岁还很小，还不太容易照顾自己的，啊，那个老师很辛苦啊，啊，我们亲自看到的，啊，老师确确实实把学生当儿女一样看待，照顾非常周到。啊，他有爱心的，现在在这个社会看不到了。亲生生的父母照顾儿女，不如我们以前的老师照顾我。啊，所以没有不感恩的，永远不会忘记。啊，在下面说，啊，这是没有良好的教育，他的心性跟自心相违背，不肯施惠，不肯以财物啊施人。不愿意帮助别人，不愿意照顾别人， 那么现在家庭不教儿女了，将来的社会上就没有贤人，啊，现在学校只教学术，不教伦理，只教你读书，不教你怎么做人。啊，我们遇到很多企业家，公司找不到人才，每一年毕业的，大学毕业的，硕士毕业的，博士学毕业的太多了，为什么说没有人才了？他不会做人啊，他会做事，不会做人，公司不要，公司老板希望他会做人啊，又能做事，这是最好的。其次一等的，会做人不能做事也行，他也还愿意雇佣。那会做事不会做人的时候，他不要。那所以我们在抗战期间，真正受到这个传统伦理道德了这种温馨的教诲啊，就是在同仁抗战期间过第三中这个两年，啊，这亲身体会的。啊，感受到老师的爱护，啊，校长的爱护，超过父母，同学互相照顾，超过兄弟姐妹。啊，像我们那个校长，现在这个社会上再找不到了。在台湾，他做过考选部正副次长，那就是副部长。啊，政府给他家里面装的有电话，配的有汽车。啊，他怎样利用呢？私事打电话，家里公家庄他不用的，啊，浪费公家的钱。私事打电话到巷口打公共电话，他是这么个人，不是上班公事，却不用为国家省一点汽油。他就做 boss， 啊，所以他儿子他们碰到的时候啊，跟我说，这老头子头脑太顽固了，这国家培养给你不就是给你用的吗？啊，为什么分得那么清楚？啊，他就是一点一滴清清楚楚，公私分明。啊，这样的人，我想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啊！啊，他的儿女很抱怨的，外面打电话可以接，不可以打回去，你到外面去打去，你这不是公司，是不是？真是民国以来第一个清官呢。啊，不但是不会贪污啊，他替公家省了，尽量节省了。 啊，生活非常清苦，穿的衣服一身那个中山装，他上班穿的二三十年了，就一件衣服啊，你说到哪里找？中国官员都像他，天下大治啊，人民有福啊！啊，你看在学校做校长，对我们同学，我们同学真有福啊！遇到这么一个好校长，啊，好校长带着老师，老师都被校长感化了，啊，都好老师，啊，这种精神，应当把它发扬光大。啊，怎么发扬？我们一生纪念他，常常想着他，我们也要把他那个样子做出来。啊，这个才真正叫尊师重道啊！我们不能把他精神从自己身上做出来发扬光大，这对不起老师。啊，这是我们周校长。啊，小时候念书的时候，这个好老师。啊，慧书云：“贪欲虽多，以财色为大，故偏居。”啊，贪欲。多到没有办法举例，太多了。但是以贪财贪色，这个最严重啊。所以举例呢，专举这两样，不能施惠也，兼令之相也啊，吝啬。他有不肯给别人啊，殊不知贪财无论用什么手段贪得的都是你命中所有的啊，你命里头没有，想什么方法就贪都贪不到啊！你去偷人家，去抢人家的，还没有拿到，被警察抓去了，去坐牢去了。为什么？没有那个命嘛。所以强盗抢来的，小偷偷来的，都是他命里有的。你说他冤不冤枉？啊，不偷不抢也能够得到。而且得到的还会多一些，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取得的，命里有的，但是打折扣了，这冤枉啊！这些事实真相，不读圣贤书你不知道，读圣贤书你要相信啊！啊，你要依教奉行呢，你自然能得好处。啊，命里面没有的你可以修得啊，这是佛法里的常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没有求不到的啊，你想要财，财从哪里来？财从财布施来，你喜欢财布施，你就会得财富，越施越多。你喜欢聪明智慧，你就得要修法布施。你要健康长寿啊，你得修无为布施。啊，佛教跟方法真有效。这三样布施，你通通肯修，真修。那这三种果报你就都得到了。 啊，你一生财用不缺乏，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真可以得得到啊！佛菩萨不骗人的，啊，如果是过于自快，啊，自己享受，啊，自己快意，无佛却知，啊，这底下念老说的，只求自利快心呐，不问是非却知，啊，我这种享受，这种快乐，啊，只要求现前这个果报。不问他是什么原因，那非法也能够得到。那造业了，那造的是恶业。痴欲所别所迫，贪欲之心，实根于痴，故曰痴欲。为什么会贪？为什么会嗔？那个根是愚痴，没有智慧，对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啊，换一句话说，他想错了，他看错了，他说错了，他做错了。都变成了罪因。因遇到缘，苦报就现前。啊，一教经云，若有智慧则无贪著。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想想自己有没有智慧，自己还有贪著就没有智慧。啊，自己没有贪著了，嗯，就有一点智慧。啊，自己还会不会发脾气？要发会发脾气，没智慧，永远不会发脾气。哦，这人有智慧啊！无论什么不如意的事情，遇到了一笑了之，这人有智慧佛法求的什么？他就求智慧啊。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专门讲智慧这个课程，这个大单元讲了22年了，49年讲22年讲智慧，你就晓得佛法重点在哪里，在般若智慧。啊，前面20年都是做基础的。啊，阿含小乘教你什么？教你做人处事基础教育。啊，我们现在学这个学佛还恰相反，基础东西不要了。啊，方等是从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升。预备接受般若教育，所以方等8年了。你看看阿含12年了，基础教育12年了。我们今天基础教育丢掉了， 没有啊。啊，有基础教育这八年的方等，然后才22年般若。啊，最后八年是法华。啊，法华等于研究所，般若等于大学。啊，方等是中学，阿含是小学。不以次第学习，佛不承认。佛认为你学不出来，一定要依照次第，渐渐上升。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说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他不承认你。啊，我们今天的病啊，佛法里头为什么不出人才？无论在家出家都没有什么原因？就基础疏忽了，大家都不愿意去扎根基，叫扎根教育，都不肯干。佛教要想真正兴起来，再有祖师大德出现，一定是从根修起。啊，现在我们看出来了，确实有少数非常聪明的小孩。啊，不到10岁，善根非常深厚。这些小孩要遇到好的教育，将来都是一代祖师。啊，要好好给他扎根。啊，如果根扎得不好，他可惜了。啊，纵然是再来人，也会堕落，他会学坏。啊，这个社会是个大圆缸啊，菩萨来也会堕落。啊，这是有心人不能不留意啊。我们怎样拯救这个时代？怎样救传统文化？怎样救佛法？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做到？做不到。下一代能不能做？下一代也做不到。啊，如果能够说薪火相传，把这个根保守住啊，再传到3、4代之后才能发扬光大啊，像达摩祖师到中国单传，只传一个人啊，他算初祖，他传个慧可，慧可成果是真生产啊，5代都是单传，传到弘忍，6代是慧能大师，才开花结果啊。禅宗大圣啊，啊，慧能慧下一生当中，在他手上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43个。以前都是一个 啊，禅宗在中国盛极一时，啊，今天佛法衰了，再想佛法兴，大概也要四代五代以后，这我们想很清楚很明白，我们自己要做好样子，不做好样子底下就会断掉。啊，那做好样子就得要依教奉行啊！佛在此地告诉我们，这个五种恶业不能造啊，杀盗淫妄酒啊，要远离啊。这五个恶的念头不可以有啊，贪嗔痴慢疑，这是恶的因啊。里面情绪是烦恼的习气，怨恨恼怒烦，外面五欲六尘的诱惑要如如不动，你才能把自己保住啊！保住什么呢？保住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就是你的真心，是你的本善啊！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本善是什么啊？在无量寿经上讲就是清净平等觉的本善啊，这个东西要保住啊，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与它相应，言语造作与他相应，不能违背也。这叫学佛，这叫学传统文化啊，这叫学圣人学贤。圣贤与社会地位不相干，与社会上富贵也不相干。与自己这一生做人处事待人接物有密切关系啊！你要把你所学的做出来，《一教经》上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好，有智慧贪嗔痴就没有了，有贪嗔痴没有智慧啊。啊，故此经文名痴贪二物啊，至于嗔度，嗔是地狱的业因啊，已经上段啊，前面一段说得很详细。所迫者，会所人，爱欲逼迫，常想欲尽，是故损人利己，淡漠富贵荣华，以求快意于当时，不顾不愿忍辱修善，累积福报于来日。这个是现前社会普遍的现象啊！有几个人想到来生后世？啊，都是想到眼前， 啊，只图眼前的快乐，没有想到来世的果报。这段事情一定要坚决。这一生当中时间很短，你快意的生活，你能过几年？唐太宗做皇帝只27年，23年，快意事情过了23年，堕地狱几百年都不能出来。你说值不值得？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常常想到啊，你发达了，得到富贵了，你就好好想想，你能享受多少年？聪明的人非常清楚，他宁愿这一世不享受，修来生福啊。我刚才跟你讲，我们的老校长啊，他很不错啊，晚年学佛了，到台湾，校长跟我变成同学了，他也是拜李炳南老居士做老师，我们俩就变成同学了。他念佛求生净土，夫妻两个都念佛求生净土。啊，我师母是先走的，啊，火化的时候留了300多口舍利。真往生了啊！说老师能不往生？这样的好人啊，真的是在整个世界上，我相信找不到第二个。没有私心的，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啊！啊，他能不往生吗？不可能的啊！啊，所以这个都是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贪嗔痴慢啊，贪嗔痴慢也就5个都没有。啊，小时候读圣贤书，晚年时候读佛经了，入佛门了。啊，以天人的福报，他修的是天人福报，往生净土。啊，这是给我们学生做榜样。学生很多，迷惑的不少，真正头脑清醒的看到老师，对老师羡慕，对老师佩服，跟着老师学的人不多。啊，我自己晓得的，可以能够想想，应该有20-30个。那我们同学有大概有10,000人的样子，啊，真正对老师仰慕的应该有20-30个人，啊，这20-30个人心地正直， 清净啊，不会被名利所染污，真能看得开呀！啊，老师这个样子太好了啊！所以，爱欲这两个字。要看淡啊，要有节制，不能够放纵啊，一定要守住清净平等觉，这是往生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心净则佛土净，这句话要听懂啊。极乐世界是净土，净土从哪里？清净心变的，我们染污的心，念佛念得再好，一天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心不清净，跟净土不能产生相应啊，所以佛号这经上讲得很清楚，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完成，但是他具备什么条件？他心清净，以前不清净没关系，造作很多的恶业，真正忏悔，真正放下啊，别人不知道没关系，你自己晓得，真放下了，真清净了，一念就能往生啊，这一念相应，所以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道理在此地啊，我们要把这个爱欲要把它换过来，对阿弥陀佛爱，对极乐世界有欲望，这个好啊！啊，我爱阿弥陀佛。我想极乐世界，这个念头一转啊，就成功了啊！这是什么呢？这叫待业往生啊！真能去啊，因为你是真心，你不是妄心。啊，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爱欲这个对象转过来，这往生很困难果然能够把阿弥陀佛当作第一亲啊，极乐世界是第一个选择，没有不往生，这就是弥陀经上讲的智持名号啊，只是执着啊，持是不失掉啊，紧紧地抓住啊，啊，智持名号，这个人就能往生啊，生凡圣同居土，行了，就满足了。啊，不要去好高骛远，我到极乐世界一定要上上品往生啊，古人常讲啊，你期望的是上品上生， 可是你得到的一定是降下来了，中品了。我们学欧耶大师，我只要下品下生就满足了啊，什么希望都没有，心清净，往生反而品位高啊，心里有这个欲望想往上爬，这个欲望就破坏你的清净心，可能你念佛的时候连下下品都得不到啊，不如老老实实锁定了翻身同居图，我只要到这个地方我就非常满意。你修学的功夫好，自然往上升啊，不要求，求就错了，我求的就是同居图啊，说不定往生的时候他超越了。稳稳当当啊，那世间人烦恼作主，这烦恼什么？贪嗔痴慢作主，天天想满足自己的贪嗔痴慢，那你一定造业。你造业肯定是善业少啊，恶业多啊。为什么？念念当中损人利己，干这种事情啊，弹幕富贵荣华啊，你心里所慕的所希求的是世间的富贵荣华，又不用真因去求啊，用不正当的手段啊，你得到了啊，快意于一时啊，不愿意忍辱，不愿意修善。这个忍辱意思很深，对富贵荣华要忍耐啊，啊，我们周校长把这个做给我们看了啊，他担任这个职务啊，政务次长就是第一副部长啊，国家给他的待遇是他应该可以享受的啊，他把公司分得那么清，公司才用国家的，不是公司用自己的啊，这就是人呢，忍辱啊，自己人全家人都要忍啊，小孩有事情出门的时候去坐公共巴士啊，跟朋友联络的时候到外面去打公用电话，这都是忍辱啊，人就是修善啊，替国家节省一点点汽油，替国家了省一些电费，打电话要费电费的， 这么小的事情他都想到。我们就知道他来生的福报有多大，累积福报于来世啊！但是他来世的福报他不要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他要不学佛，肯定升天。我们一般讲的时候，逃离天是肯定的。于是为时不长啊，随即消灭。这种享受啊，是你积德的利益。能享受多久？这个有智慧的人，他会想到。真正想到了，他会怎么做？肯定做法跟我们周校长完全相同。那时间不长吗？我这个几年修福，修大福的，生生世世受用不尽。这个功德大。我们这些同学啊，人不少啊，啊，不要说多，有十几个、二十个人受老师的影响啊，一生学习老师。对自己生活刻苦，修功德于来世，他这个表演的功德多大啊，他就有影响，就有人把他这种精神传到后世啊，他遇到佛法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更殊胜。啊，老是爱护自己，爱护家庭，爱护他的宗族，收入不多，非常微薄，啊，一时节省，多节省一点钱，寄给家乡，那家乡父老在这个乡下很苦啊，多少补贴他们一点。数十年如一日，没有把家乡的这些父老忘掉，啊，都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爱自己。爱亲人，爱邻里相等，啊，那我们要是没有看到过这个事情，我们的印象读这个经就模糊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亲自见过的，看到这个经文就非常深刻 啊，老师给我们的样子，我们要把这个精神从我们身上把它发扬光大。啊，这是报老师之恩啊。老师没有白教我们的。啊，照顾我们这些学生，他得到果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